赛，像跑运在遇的结局那么可悲，不用去后悔，不怕犯规，只要比赛每次都对，只要你会愿意， 这就这么简单。 在我们身边的朋友中呢，不想让别人看不起，就得让别人打心眼里面去佩服你或者是喜欢你。无论是在生活、感情还是在学习中，都不能够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否定自己或者是丧失信心。尽管他们嘲笑或者是看不起，但是都没有关系。那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比他们更加优秀。现实只看结果，不看过程哦。 他说他不明白为何我那么奇怪，他总是说我太不乐观，不容易猜。白天是说我好爱好爱他，深夜却突然动不动说要分开。我心想就算自闭只当曾曾被撕下来，才生出原来真才，天使与魔鬼的歌唱。像同一片阴霾，唯有我发誓去爱又怕被爱，怀疑的是否该还不该爱上我这样的女孩。我不怪也不烦，只是有点无奈，别考虑寂寞

夕阳，马头琴对着月亮，没人知道他的忧伤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九科技的天堂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人心皆情难相，那是我早已不去的天苍苍，野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九科技的天堂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人心皆情难相，那是我早已 有些爱尺于齿间，掩于岁月。我喜欢来日方长的人和不堪回首的人，把他们的生活弄得意味深长。不要因为别人心软就肆无忌惮，欺骗和背叛永远是最让人痛恨的。每个人心里都有底线，心软只是因为别人心好。等哪天心狠了，就算你把心掏出来，只怕为时已晚。一定要善待身边每一个人哦。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站，像是空气，大家一直争吵着想着，今晚多开心，对着那里的我笑得多合群，看你的眼总像我有一时飘泪笔，偷偷地看着你，藏着自己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，你会发现不会压抑，你是我最爱你最深处的秘密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，你会发现全心全意。

是我不愿意再见。 别让我

传说，希望就在片刻闪过，看作失落。那道伤口避过，却忘不痛。闭上眼睛，我祈祷日光降落，那是你给我的承诺，在遗落的天空，许下两人的梦。我在懂爱，是相信的寄托，不管时间多久，都刻在我心中。想要多寂寞，想要多坚强才够。只要我相信幸福就会在那，平凡的时光给我。总不能太多，就算命运左右，就算你多少次错过，希望你会听懂我的感动。你把它交给我，就把我自己开关。 来寻